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无所事事无所，这一集又是有我 Melody 和我 Ivan 呢 我们很久没有录音了， 是自从上一次是几时呢？ 上一次是应该是我回香港搞我的 exhibition 之前， 是 我们 对应不到了已经是啊，因为之后你走了，之后你回来之后我又走了， 是然后你病了， 是再加上是原本是想着上个礼拜零点前个礼拜六的， 嗯， 是就是这样了，还有你男朋友在这 里，是 就是这样了。 我想即是我很好奇究竟我们听众有没有去看到我的 exhibition 呢？ 我是有的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是有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我觉得不够人踢你但这排好像多了人踢你， 因为我有搭马去叫啲人，叫啲人得闲去睇下。 十八号， 其实佢个位置唔难啊嘛，因为你系 唔难啦、啊。我搭去天后站之后行过去啫嘛。 系啊， 系之后去到嗰度，同埋佢都系如入无人之境咁样。 系、啊， 佢门又系就咁开嘅，行到。 基本上，如果有啲听众唔知咧，就呢间我其实本身有个品牌啦，就系、是、卖画嘅，咁然后。我就同一間香港嘅酒店去合作，去搞呢、這、一個exhibition 啦。而呢間酒店咧，就係、是、我哋經常每一集都會出現嘅朋友阿 Phoebe 去設計嘅， 不斷 mention 佢， 係啦，就係、是、一間我自己認為喺香港好特別存在嘅一間酒店，因為佢嘅設計。好快咁講一次啦，基本上佢嘅設計係源自於個 client 咧本身就 base on 一個北歐photographer 嘅一個 collection 啦，作品啦，就係影當地嘅一個湖啦，然後就用呢個湖去嘅意境，然後作咗一個 hotel design 嘅 brief 嘅。 好犀利！ 咁所以好特別啦，咁、個 client 本身都係好 appreciate 任何藝術啊建築方面嘅嘢啦。聽聞好像都有聽我們 podcast 啦， 咁樣多謝你 啊，咁所以就好慶幸可以同佢合作，佢都俾我 stay 咗一晚嘅，咁預咗我嘅心願，因為其實我係未 stay 過， 喺佢哋酒店，因為去到嘅時候啦，我都係因為你哋嘅 exhibition 係傾 mark 啲話就全部都係喺個 lobby 度，之後喺房度會有再有啲，但係嗰陣時就我嗰陣時有問過佢哋話：，你哋有冇啲咩吉房我可以走入去睇下？但係佢哋咁啱就滿座， 係啊， 所以就冇入到去睇到你房入邊嗰啲。 好特別咯，係咯，你有講過就係啱啱我漏咗一點，就係我哋合作其中一個 artist 就係我哋曾經上過嚟嘅嘉賓啦，即係阿 Bob 嘅團隊就係 Brutalism Hong Kong。嘅攝影師 Kevin Mark 咁樣，咁所以慢慢可以去，我 feel like 做咗呢個 podcast 或者呢幾年開始去做呢一類型嘅嘢之後咧，好似連咗某啲線啊，即係 絕對啊！ 我好記得疫情期間咧，我係同朋友去過深水埗，我唔記得咗嗰間書店叫咩名，但係執咗嘅，跟住嗰間書店有啲 exhibition space， 咁嗰陣時佢哋就話， 哦，係咪個門口有一個好細 exhibition space 嗰、那個？唔係。 在楼上的 Parasite， 哦，不是 Parasite， OK， 第二 好像是 Parasite， 是吗？是咯， 但是我不好记得，总之就是那段时间咁啱，我唔记得叫咩疫情，深水埗系好兴噶嘛， 系啊，好兴噶。同埋 Parasite， 如果讲起之前嘅嘉宾嘅话，其实 Jasmine 嗰阵时系有喺嗰度 exhibit 过，我同佢夹过一个 animation 嘅嘢，系喺嗰度 exhibit 过， 系 好神奇。 我唔知系咪同一间啦，咁我唔系好记得啲名，但系嗰阵时就系记得系朋友。无啦啦就话，有个咁嘅团队，咁、我记得嗰段时间我系啱啱搬翻去香港嘅，即系疫情期间，咁所以我都冇留意到好多香港建筑圈发生嘅好多事，即系唔系好 up to date 啦。咁佢哋就话，哦，系呢一个团队，我先认识到佢哋嘅。咁所以就嗰阵时有睇过佢哋嘅画展，或者唔算画展啦，即系一个 archive 啦，即系 documentation 咁样。咁所以後尾有呢個機會去 exhibit 翻佢哋嘅畫咧，我覺得好有緣分咯，我自己覺得。 同埋前嗰排咁啱睇到一個 video， 關於好耐以前有一個 theory， 就係你如果認識七個人或者六個人，就會認識到呢個世界上所有嘅人。 係。 咁有一個我好中意嘅 YouTuber 叫 Fertasium， 咁佢呢一排就做咗個新嘅 video， 佢就係話啊，其實呢一排咧，如果你有認識一啲叫做 shortcut 嘅人咧。那些 shortcut 的人就是本身不是在你圈子里面的、是跟你圈子很远，但是你突然之间就会所有人的 degree of separation 就会由认识七个人变成认识四个人，你就可以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我觉得开始做这个 podcast 之后呢，绝对是有突然之间认识了多了快了这些 可能之前只是會在 YouTube 上面認識的人，即可能是、之前我們在講起可能是 Hector 啊、或者是、其他嘉賓都是，即是如果不做這 個 是啊，即是突然之間就還有很快啦，連得、即是原先個感覺好像很遙遠的人呢，突然之間就是、哦，不如我們請他們上來聊聊天啦。還有很多時候大家聊起天就會覺得其實啊，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大家啲 reference 啊，大家都好明白大家中意啲咩啊，就好容易好投契啊 ，mutual friends 啊，同埋 mutual interest 咯、 啊，係啊， 即係講起家具，講起嘢，之後突然之間就係、是、啊，一講起就是、啊，好容易就會好快就會講到半個鐘一個鐘咁樣，即係成日即係撳電話成咁傾傾傾咁樣， 係 好有趣。 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我心愛吳彦祖啦，但其實咧，你啱講嗰個 theory 係合理噶。因为其实我是四个人里面就会识到吴彦祖的了 我们不如尝试大家集气 你知不知道 我们变成一个 degree of separation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 爸 爸, 四个爸, 爸呢以前的公司呢有个 partner 是, 是、 ABC 啦，就嚟当佢台湾人嚟嘅，但系佢系住喺美国嘅。 系系系。 咁咧，咁呢个 partner 咧，咁 obviously 佢成个 family 嘅小朋友都系喺美国长大啦。咁咧就去嗰间学校啦，识咗班 friend group 啦。佢系 within 吴彦祖嗰间学校嗰个 friend group 咯。哦、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佢嗰阵时啱啱出道咧，佢哋有唔知四个男仔系玩得特别 friend 嘅，跟住全部都系 A B C 咁。 系系系。 咁呢个女仔其实系佢哋嗰个 friend group 里边嘅。咁我好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咧，有一次呢个女仔就嚟咗香港玩定系点啦？咁就当然会联络我爸爸，就系、是、因为同一间公司嗰啲人啦。咁就话哦，我哋咧会去兰桂坊蒲啦，咁就会阿吴彦祖都会喺度，系啦。但系嗰阵时我得十二岁， 难啲难啲， 我唔开心。 兰桂坊都已经系一件好老嘅事， 系啊，我入唔到去见佢一面咯。 Oh no， 唔紧要嘅，我哋而家再集气。我觉得佢都系以睇 Instagram 或者睇咩嘅话，佢对 design 都有 interested 嘅。 我嘅人生。的目标就是可以请到他上你这个 podcast。 好癫这一集是不是要 cut 走这一段实在太疯狂真情表白发生什么事是就是这样好好。 但是都阿 Min 都符合主题今集其实是一个比较 chill 一点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虽然有时候会讲一些专业一点的话题但是。我哋都会讲下啲 loose 啲嘅其他嘅 topics 去吸引下大众嚟听。 第一吸引下大众啦，同埋第二我哋都要时间去准备啲比较啲深入啲嘅话题嘅，系啦， 系啦。譬如最近我 po 嘅 reels 讲系啦，安藤忠雄啦，咁大家都 好期待， 啊要听要听，咁但系。我其實一直都有個壓力咧，就係、是、我唔想講錯一啲 information 嘅、特別係一啲咁出名嘅 architect 咧，我相信超級多人已經知道佢嘅背景啦。咁所以如果我要深入地去講咧，我就要好清晰地講好多 facts 啦、 啊。 所以我就要啲時間去準備。 講 facts 啦，同埋我覺得有時候係你再加埋係咁喺我哋呢個 channel 入邊，我哋自己對佢嘅見解，我覺得有時候都係、即係如果純粹係睇 fact 嘅話，咁我哋去即係叫啲人去 Wikipedia 咪得咯。但係我覺得點解、即係每一次我哋喺度 research 嘅時候，我哋覺得有趣嘅點，想同大家分享嘅時候，我覺得呢樣嘢係好 take time 咯。 係故事嘅切入點咯，點、樣有一個。特別的切入點去講呢個人物， 即係會唔會係淨係講佢其中某一樣嘢而去講到佢咁？係即係咁樣。 係啦，咁今集我哋會講啲咩咧？ 就好似今日咁樣啊！呢個切入點就好好啊，就係講咧關於我哋年輕時候或者童年時候發生過嘅三件事。 係啦，因為咧我同 Ivan 都係九十年代嘅小朋友啦。咁前一排咧，唔知點解喺我嘅 social media page 上面咧，就出現咗好多懷舊嘅。page 啊，即系讲 前一排先知啊，我一直都系 nostalgia 爆啊， 佢哋 suggestion 劲癫啊， 佢哋好似一浪咁样， 即 系突然之间有一排会好多， 唔会轰咁样， 系啦。咁我前一排就见到令我哇觉得好，即系点讲咧，令到我谂起好多童年嘅事，一啲回忆啦。我觉得呢个年代嘅小朋友其实同我哋嗰个年代实在太唔一样，which系正常啦。咁但系我就想回忆翻下我哋细个，因为我同 Ivan 相识系大概喺我16岁、17岁，即系呢啲咁嘅年纪。 高中 系啦，咁虽然我哋识咗好多年啦，但系我哋对彼此细个嘅童年系完全唔清楚嘅。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去令到听众。 記得翻起我哋細個嘅童年啦，或者有啲 young 啲嘅聽眾可能唔知道究竟九十年代嘅大人係點樣 發生咩事啊？係即係嗰陣時發生咗咩事？因為今日你同我講今日呢個話題嘅時候，咁我就喺度諗緊，講邊三件事會可能 represents 到嗰個年代，或者對於一個可能作為一個西貢長大嘅人。 嗯， 即係有邊幾件事會 represent 到？咁我諗咗好耐，咁就係同埋喺度諗緊嗰三件事，即係可能唔好三件事都係關於學校嘅，即係可能唔好三件事都係關於西貢嘅。咁到最尾就有打陣間嗰三件事會分享啦。 係啊，少少 background 就係啦。Ivan 細個係喺西貢長大， 我到而家都係，我從來冇搬咗屋嘅，即係我係由細到大都係一直喺西貢。一個叫對面海的地方， 他住在對面海。 是啊是啊，因為他是很簡單，就是西貢市隔了一個類似泊船的地方，對面就是那個地方，所以是真的很好直白咁樣講，就係、是對面海咁樣。係， 我就不嬲都係喺元朗長大嘅小朋友，元朗國嘅小朋友。 係，所以我哋兩個係永遠都唔會見到面嘅。細個嘅時候係 啦，但係我唔係住元朗嗰啲村屋，即係唔係嗰啲咩村咩姓氏嗰啲人啦。咁但係就係由細到大都係元朗長大啦。咁但係去到大個先。因為大個都在外國住啊，好多時候。咁疫情期間翻香港住的時候咧，就係揀咗住北角嘅，就是、住咗喺港島。咁就慢慢呢幾年的生活圈都係好少翻元朗了已經。但係我去到中學期間都是在元朗讀書嘅。 O、okay. 咁所以我細個的回憶咧就好 tie to。我以前的元朗，因為以前的元朗和現在元朗是完全不一樣的，即自從 UHO Midtown 開了之後是改變了這個城鎮的，我覺得即以前是沒有那麼多人，樓沒那麼高，即不是那麼多事情發生，所以個生活圈很小其實、 我們 是因為疫情，我們是因為、由禽流感開始去到豬流感、去到 COVID、西貢越嚟越變成一個大家想逃避呢一個疫情嘅地方，或者可能啊，即係空氣好好啊，成日行山，由細到大都係嘅。但係咧，每次隔一個疫情咧，就越有一個新嘅高峰 off 咧，啲人即係我哋住西貢嘅人咧，或者我從自己方向就係禮拜六日真係唔出街，實在太多人啦，實在太犀利啦。係 咪啊？ 因為而家係完全係禮拜六日啦，我哋係有啲時間係出唔到去啊，因為大即係或者我哋會瞄住大家入緊嚟西貢嘅時候先至出去咁樣，即係所以會有啲唔同嘅感覺。 我真係我去西貢嘅時候真係好少，但係我自己留意到西貢呢幾年係多咗好多新嘅鋪頭咯。 係。是会同埋西贡嘅铺头系我觉得有关风水事嘅。有几个铺位呢永远都系会转嘅。有几个铺位呢我唔知道是风水差啦定系乜嘢都好啦。但系呢有啲铺位或者佢哋买咗啦永远都唔变嘅。即系见到佢好似冇咩生意成咁样应该买咗。但系系西贡就好即係我覺得佢個狀態就係佢不斷變緊之餘，但係佢係有啲 core， 即係可能佢有二三十 percent 嘅鋪頭係從來唔變嘅。之後有七成就不斷咁響變，同埋你會見到大家係想要啲咩咯，即係慢慢會變到，即係越嚟越多咖啡嘅地方或者係飲酒嘅地方，係係。 Ivan 開始先， 好， 即係我哋最主要都係圍繞九十年代、零零年代啲我哋成長嘅時候啦。咁呢三樣嘢，我哋係大家錄之前係唔知道對方要講啲咩嘅。咁我都好好奇你要分享啲乜嘢。 係啦，即係因為我呢三樣嘢咧，大概係順時序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幼稚園入邊發生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大概中學時候發生嘅，之後第三樣嘢就係中學再大啲嘅時候發生。咁第一樣嘢就係關於我喺西貢讀幼稚園嘅時候，咁嗰陣時咧就我係喺西貢一間 local 嘅幼稚園做長大咁樣，每一班大概可能十幾二十個人，咁。那棟樓呢就很簡單，你 imagine 就是呢你走上一個即是入西貢市 就嚟入到去可能滿記甜品或者嗰、那個右邊有個嗰個天后廟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轉咗上去嗰個斜路咧，咁之後就會見到嗰個幼稚園。 係 咁三四層樓高。 嗯 大家就基本上全部人都認識大家噶啦、 嗯， 之後就係永遠啲老師咧，同埋永遠啲校長咧都係同一個嚟嘅。咁點解我想講呢樣嘢咧？就係、是、因為幼稚園有咩好講？咁佢其實係最 spark 到我點解會繼續喺創意圈子入邊留低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又好咩都好。咁嗰陣時 咁細個已經有， 因為嗰陣時咧就係、是。我細個，我唔知道係爸爸媽媽定係我個高人姐姐就買一本摺紙書俾我。 嗯， 咁咧我就開始摺。咁啊，嗰陣時即係細個，同埋我諗可能細個嘅時候就係你中意一樣就好中意，咁啊係咁摺啦，上堂啊、成啊照摺，係咁喺度摺。咁摺咧摺到去到有一個位咧，就係、是、發生咗一件事，就係咧我開始學識咗摺紙飛機。係，咁啊大鑊啦。係，咁啊一個小朋友。學識摺紙飛機，咁啊開始掟紙飛機啦。咁啊喺一個班房入邊咁去掟。咁、 嗯、 我覺得嗰陣時嗰個老師對我做咗啲乜嘢咧，係令到我有咗 courage 去繼續去做呢一行嘅嘢。就係、是、instead of 捉住我叫我唔好再摺，收沒收曬所有嘢咧，佢話摺紙可以，你掟紙飛機都可以，但是我哋不如小息之後先做，同埋咧，我哋小息嘅時候咧，我哋喺所有人嗰啲玩嗰啲區入邊咧，開咗佢整咗張台仔俾我，同埋整咗張凳俾我，佢就話呢個就係你嘅摺紙角啦。咁你就喺度摺啦。咁如果咧你中意嘅話，你都可以教其他小朋友摺。我就話、哦、OK， 咁。佢俾咗另外一個 outlet 我去繼續做呢件事。咁、我嗰陣時我 appreciate 就係因為我冇俾人沒收曬所有嘢，同埋冇人阻止咗我去做呢件事咧。 幾好啊！呢、這個老師 好好，即係我好 appreciate， 即係我覺得嗰個 moment 咧，有好多人會覺得呢件事好微不足道嘅事，但係對於我嚟講，我係覺得係因為我知道呢件事我係繼續可以做，而係佢俾一個正面嘅反應我嘅時候，我覺得創作係一件會俾人 appreciate 嘅事。 但係咧，我想講好得意咯，因為咧，我認識你嘅時候，我哋係讀緊 boarding school 啦，然後你係我哋提過就係你參加嗰個 fashion show， 然後你個 fashion show 贏咗嗰條裙就係用摺紙去贏嘅裙咯。係，即係我好 surprise， 原來你摺紙呢個 inspiration 係幼稚園開始咯。 而我唔知道嗰一日。如果佢突然之間沒收曬我所有紙，我係會驚到以後唔接啊，定係會點樣？即係我覺得呢一件事係 你記住咗好耐， 我好記住啦，同埋我第一記住啦，同埋我第二我係人越大越聽到大家係，因為咧嗰間幼稚園其實都算幾鬆。 是 即是他容许到这件事发生，而他不是即是他不是那些即是鞭打我 whatever 那些，即是他我好好好彩咯，那个 moment 遇上那个老师，而我继续喜欢摺紙这件事是我继续可以维存到下去。 这个都是得意的点，就是我们细个我们那个年代呢 教育。 不是啊，我是即刻想到是我们细个以前小朋友会做的事其实很纯粹咯。 是啊。 即是现在的小朋友会一定很多都是玩电话玩 monitor 有关的事啦。但我们那个年代我跟你是都是差不多。就是我上堂咧，我唔系摺紙嘅，即 系 基本上我成个由小学开始去到初中，我每日上堂都系画画咯，即系有啲冇公德心，但系画台嗰阵时 系咯，但系就 用铅笔画台咯， 系啊，但系你只要铅笔啊嘛，擦得 系啊，系啊，系咯，即系我就系每一日即系唔听书嘅时候，闷嘅时候就系画台，成本书都系画我嘅画咁样咯，咁一个小朋友中意嘅嘢，真系好细个就已经见到啦， 系啊，同埋。在那个 moment， 究竟会是被人叫你不要再做啊，因为你影响课堂秩序啊，或者定是即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我很好彩，而我觉得在即可能在现在这个年代幼稚园或者可能小学，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比较稀松平常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它比较接受到多元发展这件事，或者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是。啱啱好過咗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就係一定要上堂坐到好直，但係又未去到而家咁鬆嘅時候，所以我都好彩，我係咁啱捉到嗰個邊邊 off。 其實小朋友是可以發展不同的東西，而且他可以容許到少少 out of line 的發生。 我很記得小個呢，即係咁樣講，佢細個呢，我唔知道你係咪咁樣認為，我細個覺得去飲茶係一件好悶嘅事嚟嘅。 哦， 即系我觉得 weekend 去饮茶，啲大人喺度倾偈，倾啲我完全答唔到嘴嘅话题。咁可能因为我独身啦，咁我就会觉得超闷。 系。 咁我细个去饮茶咧，通常就系喺嗰张点心纸或者喺嗰啲纸，任何有嘅纸上面就开始画画嘅，即系啲大人喺度倾偈，我就可以画晒成个饮茶嘅过程啦。或者可能你知以前嗰啲酒楼楼下一定有报纸摊档，而家都好少啦。咁就会买一本。是不是叫 Coco 咧？定系唔知叫 Coco 啊？ 系咪？ 系啊 ，Coco 的漫畫嘅漫画书，好贵。我记得嗰阵时廿几蚊， 廿几三十蚊啊，好啊，贵嘅。 真系嗌妈咪嗌咗好多次，好多好多次，佢先会买一本俾我。咁所以我睇啲故事咧系五连载。 系啊，每次都系隔咗几季。 系啦， 系啊， 即系每次都系唔同嘅故事。 系啊，系啊。 咁但系一系就睇漫画啦，大嗰啲会睇报纸啦，但系永远都不变就系细个未有电话嘅年代咧，系一定系画画咯。 系， 即系我细个中意嘅系。好明顯嘅，即係畫畫就係我中唯一中意嘅嘢。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可能如果我呢個年代長大咧，我會好分心啊。 會啊， 即係中意嘅嘢好多，但係或者好容易會 lose 咗個 attention 去其他嘢度咯。 我覺得太多，即係如果你。如果呢一刻你無啦啦俾部 iPad 我嘅話，哇！我諗我應該癲咗咯，細個嘅時候。 係啊，係啊。 嗰陣時係幼稚園。去到小学的年代咧，系仲系完全未掂过嗰啲嘢嘅，即系嗰阵时系应该系最多。 有 Game Boy 噶咯， 系，但系我去到小学中间先至开始掂到 Game Boy 嗰啲嘢。 系咩？哦， 系之后系我谂嗰阵时你嗰个状态系，我系买紧老夫子咯，同埋 Coco 咯，即系嗰两个系我最多嘅饮茶嘅消遣， 系 之后。我記得是去到小學二三年班就開始有56K 嘟嘟嘟嘟嘟嘟，即係打電話的時候就不可以上到網，或者上網的時候就打不到電話，即係兩件事是 share 同一條線，係好瘋狂。我覺得大家而家心諗講咩啊？ 好像是有呢個年代哦，好似係。 但係因為我阿爸就接觸電腦早啲，即係我就 skip 咗我屋企唔係好多遊戲機，但我就直接 skip 咗，我就係直接用電腦咯。即系我掂得电脑好早嘅。 哦，你几多岁开始掂电脑？ 我谂可能少，因为我阿爸系佢个兴趣系中意整电脑啊，或者系帮人整电脑，所以我系好细个，我谂系幼稚园或者已经系开始，哦、即系我屋企系有第一部 Mac 嗰啲嚟嘅，系啊。 吓？ 系啊系啊系啊。 哇！ 系啊，即系有嗰啲以前嗰啲好大部。 我知 道 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个头色转噶嘛。 系阿爸而家个铺头，即系佢喺西贡有一间细嘅整电脑嘅铺头，叫西贡电脑。之后系啊系，好正。大家如果 有 需要嘅话，唔系店主经常有起系唔开嘅。 系咩？ 系啊系啊，佢个 man cave 啊。之后是啊，就有 display 咗一部，可能唔知 G4 定唔知乜嘢，我唔知。系、 哦、 anyway， 系就系咁。 我细个反而系劲多游戏机嘅， 好好、啊。 因为可能因为自己一个小朋友，即系冇乜消遣啊。咁我咁啱咧 ，just so happen， 我同我比较 friend 嘅都系有个堂哥系比较同我熟啦。 系。 跟住我爸爸妈妈咧嘅朋友生嘅都系仔， 嗯、 即系清一色仔咁样啦。咁、嗯、所以咧，我成长嘅玩伴咧，大部分都系男仔嚟嘅。咁、 啊、 所以细个就成日都系打。Game Boy 打過啦 ，PS 打過啦，跳舞機啦，即係以前屋企有跳舞毡噶嘛，跳舞毡啦，跟住慢慢就大個有其他嘅遊戲機，就玩 online game 咁樣啦。咁所以係咯，我接觸幾多，但係電腦嘅話，我可能要小學三四年班先， 即係有電腦堂嘅時候。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 嗰啲年代咯。 哦，嗰陣時係細個嘅玩具。我是很 benefit from 翻版玩具的，我有很多翻版 LEGO， 我也有、 啊是啊、翻版 LEGO 同埋翻版嗰啲因为嗰阵时阿爸会去深水埗啦，去买嗰啲电脑零件剩啦，咁、深水埗隔篱就有呢个鸭寮街啦，就有好多嗰啲流垃圾塔嗰啲玩具，咁啊成日我阿爸成日就话，我去鸭寮街，我成日都话我又要同你去咁样，即系基本上咧黐住阿爸咧，成日都买玩具嘅， 系 啦，阿妈就系会尝试阻止呢件事。 我细个系有呢个翻版嘅 Pokemon 咯，即系唔系讲打机，即系。 因为细个我同堂 即 系唔系啊，因为我细个咧有个堂哥由细到大都同我成长嘅，咁 show out 一下啦，我堂哥而家系做紧个 boy band 啦。 哦 ，OK， 佢系喺呢个英皇旗下嘅。 Boy 一个 boy band 叫 Sulas 啦，咁 哦，好犀利， 佢系弹吉他嘅。咁、okay. 但系细个咧，我就同我堂哥系，即系我哋系 bestie 嚟嘅。长话短说就系我细个喺爸爸嗰 side 嘅 cousins 里边咧，我哋两个系不受宠嘅两个小朋友啦。咁、哦、所以我哋两个我哋系 against everyone 咁样，咁变到我哋系好 friend 嘅。咁咧细个就成日同佢玩啦。咁同埋细个我妈妈仲有翻工，爸爸妈妈有翻工嘅时候，冇人凑我咧，我就成日都同佢哋嘅 family。去住嘅，即系成日 stay 喺佢哋屋企咁样啦，咁变到成日都系同堂哥玩，堂哥咧就系住喺天水围嘅，咁、 okay. 所以咧 好远， 因为元朗同天水围近， 系 啦，咁我唔知有冇听天水围惊嘅，即系佢哋会讲新北江噶， 有 新北江就系一个商场，咁我细个都有去过新北江，即系跟佢哋嘅即系佢哋带我周围去咁样啦，咁新北江咧就有好多嘅翻版嘢嘅。就會有啲翻版嘅 Pokemon 公仔， 哦、 但係係硬膠嘅，即係膠嘅 硬膠嘅 Pokemon 公仔。 我 真係冇玩過， 我唔相信有正版咯、啊。我覺得呢樣嘢未必有正版咯、 啊啊。我心諗冇見過呢個 item 喎， 咁我好記得咧，就有買過幾隻公仔咁樣啦。跟住我同堂哥就會翻屋企咧，扮打 Pokemon。 OK OK， 即係扮有啲道館，我哋要對抗嗰啲道館咁樣。 OK 好好啊，至少即係你兩個可以一起玩的時候， 同埋我伯娘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我細個係好中意我伯娘，因為佢係好識好中意小朋友啦，好識用揾啲方法去教小朋友嘢嘅。佢就會同我哋玩呢啲遊戲，或者我哋喺佢屋企咧，我好記得我細個好中意喺我伯娘屋企玩嘅，即係佢會喺客廳嗰個位度咧擺一個露營嘅帳篷。跟住我同堂哥就会喺度露营咯， 好嘅， 喺客厅度露营咯， 客厅系，我有喺屋企天台露过营嘅都， 系咪啊？但系对于小朋友嚟 讲，好浪漫嘅，我觉得系 好fun啊！即系呢个系变咗我啲人唔系话而家有啲小朋友嘅 core memory 嘅， 系 呢啲系我嘅 core memory 咯，就系细个去伯娘屋企又得喺露营咁样啦，同堂哥露营，即系我会记住咗呢一样嘢咯，系啊， 好有趣。堂哥嗰阵时系。堂哥是 friend 的关系，定是有少少 crush 的感觉？ 不会， 一直都是朋友。 堂哥真的我哥哥，因为我很渴望有个哥哥 protect 我的。 好 Q 啊！我哥哥是很偏心的人。 是 OK。 即是他，我小个不靓啦，即是我小个颇丑啦。 咩料？ 咁但系咧，我哥哥就觉得我是全世界最靓的女仔啦。 哥哥可能有 crush。 唔系哥哥，即系佢好 protective 咯。哥哥是狮子座，咁所以咧，哥哥很 protective 啦，即系佢觉得。乜嘢都要保护细妹啦，乜嘢最好都要俾细妹啦，即系我哋就系呢种 好 sweet 啊， 好 系啊， 即系到而家大个，虽然比较少联络啦，但系即系哥哥喺我心目中嘅形象都系好特别咯，即系我同佢嘅关系系好特别，我永远都觉得有啲咩事佢系会帮我咯，系啦，就系咁， 好 cute 啊， 好得意，我觉得呢一集咧，平时听我哋嘅听众会认识咗我哋一啲。我朋友都不知道的面向，即是你不会无啦啦跟人分享你童年这些故事的嘛。 这些真的要特登拿出来讲，即是要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就说讲起童年的事嘛，或者是要有人开始了讲才会停。是。 那我可以，因为你讲起老师，我可以你讲起一个很好的老师嘛。 Okay. 我可以讲一个又是老师 relevant 的故事，但是完全另一样东 西。 是。那我小时候就在元朗读小学啦，咁我间小学咧其实系下昼班嘅，即系我唔知道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已经好少有上下昼班嘅学校啦，但系我间学校系有分上下昼班嘅。 我成日都好羡慕下昼班嘅人嘅， 超爽， 系 超爽，日日瞓到十一点先起身咁样。 我成日都话好似翻咁短时间咁样嘅， 系啊，咁咧就我记得喺五年班嘅时候咧，我就曾经有个班主任。是妈的班主任，即是有两个班主任的，我个 哦，即是正副咁样。 总之唔知咩，那个年代兴有两个班主任咁样啦。咁其中一个班主任冇乜嘢啦，另外一个班主任咧就比较恶嘅。 系 咁咧，我细个咧其实都唔系细个，即系我去到初中为止咧，都系一个好中意讲嘢、上堂好中意讲嘢嘅小朋友啦，忍唔住嘴系咁。玩呢样玩嗰样，系咯，好白眼嘅小朋友啦，又唔系做衰嘢嘅，但系就好多嘢讲， 影响课堂秩序，即系嗰啲有粗行会写嗰啲，系咯， 即系 that's why 我哋讲 podcast， 系应该系都系多水吹嗰对， 系啦，咁所以咧， 我又是那些不懂得賣口瓜的小朋友，我是由細到很不屑於去賣口瓜的行為的。 okay. 所以呢就老師不喜歡我的其實。咁咧，但系去到某個點咧，呢、這個其實我小學嘅成績係不錯嘅， okay. 即係你當係全班可能頭五咁樣啦。 咁、okay, okay. 但係咁好多時 咁可以不屑啦。 唔係，但係我就一路都覺得呢個老師係偏心嘅， oh. 因為就算我無論我考得好定考得唔好咧，佢都係偏心班裏邊另外一個女仔或者另外一個男仔， okay. 即係嗰啲做班長嗰啲人。咁、 okay. 我 obviously 唔係班長。 係係。 咁咧。去到有一次咧，細個好多呢啲學校嘅興趣班，即係佢就會揾啲學生去做，譬如朗誦咁樣啦，朗誦班咁樣啦。咁我就去朗誦班，咁呢個老師咧就係嘅負責人嚟嘅。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咧，我哋喺度朗誦啦，咁已經完咗啦，咁就準備解散嘅時候咧，老師可能講緊幾句嘢啦，我就同隔離啲人喺度傾偈啦。 係咯係咯，真係 大聲講細聲笑咁樣啦，唔係細聲講大聲笑， 大聲講細聲笑好正。係， 跟住老師咧就即係同一班 追住你， 佢就直接鬧我啦，即係明明係有幾個小朋友做緊呢件事。 嗰陣時係點鬧人嘅？係講咩名嘅？中文全名 叫我全名啦，總之就係乜乜乜咁樣啦。係 啊 係。跟住唔好再讲嘢啦，嗰啲定做咩讲？我唔记得佢 exactly 讲咩啦。跟住我就好嬲咯，即系我就觉得好委屈啊！即系细个最大嘅 emotion 对我嚟讲就 系 委屈呢个字啦。跟住我哋就唔知点解出咗课堂之后咧，我哋就佢可能想同我训话定系点啦。跟住我就同老师闹交咯。咁咧，我哋企喺嗰个位咧，系咁啱学校隔篱有啲类似铁丝网，咁所以有啲。家長喺度等緊人放學，或者送緊小朋友放學咁樣啦。 有個先喎，係 係啦， 係 我就好委屈，我就突然之間爆啦，即係我係唔係話爆鬧，係即係突然之間好委屈到喊啊！因為你有好多情緒，你唔細個唔知點樣去表達啦。咁我就話我覺得老師 好委屈， 係啦，我就話我覺得老師好偏心啦，即係我話點解咁多個人鬧交，點解你就係話我啦？其實我話我覺得。你一路都好偏心啦，即系学校无论譬如我英文叻嘅，你永远俾嘅机会都系某某同学，就算我考几好，你都系唔会俾我呢个机会啦。跟住我心谂，其实我都冇乜点检讨下自己，但系 唔系冇嘅，系啦，咁唔系同埋你嗰个 moment 系即系我一个小朋友嘅时候，你感受到好多唔公平嘅状态， 因为唔系净系嗰一日，我觉得嗰个系一个点 咗好啦，系啦系啦 系啦。跟住我好記得咧，我就喊曬啦。仲有嗰個場景咧，係有一個以前暗戀我嘅男仔喺隔離 agree 啦，即係喺度話係咯，我都覺得 喂好正個喂，show out to show out to 呢個男仔都算幾好嘢。 係啦，咁我好記得嘅就係咧，我當下咧就打電話俾我媽咪啦。咁其實細個你會驚媽咪鬧噶嘛？咁但係咧，我當下打俾我媽啦，我已經係喊緊。跟住我就話呢個老師啦，咩老師？即系佢咁样啦，我同佢描述咗呢件事啦。跟住我好记得我妈咪当下系话咧，无论发生咩事啦，妈咪一定系企喺你嗰边。 哦， 即系我妈咪相信一定唔系我会无啦啦 咁样咯。 去即系一定系我受咗委屈，然后佢要企喺我嗰边。咁我妈咪人喺我人生之中咧，有好多 moment 咧，都系突然之间佢系觉得无论咩事，我一定系企喺你嗰边，而俾咗我好多嘅 support。而呢啲 moment 咧，我觉得我会记一世咯。即系细个你受委屈嘅时候，有父母去支持你，有好多父母唔系噶嘛。有啲父母可能会话系唔系你点点点点点啊？老师一定有佢嘅原因啊？呢啲咯。但我妈咪系当下 撑 咗我先嘅。咁但系好搞笑呢件事就我唔记得系点样落幕啦。总之就系。落寞咗啦，而呢个老师咧喺接落嚟嘅成年咧，佢系劲锡我咯，即系当然我唔相信系真心锡我，但系可能佢后屘有自己走嚟同我道歉嘅，佢话 咁，我觉得佢自己都有反省嘅，可能 系啊，佢话其实老师觉得唔应该，即系甚至佢又揾第二个班主任同我讲，即系觉得唔应该将呢个有 favoritism 展露出嚟，佢覺得唔應該嘅，即係或者甚至唔應該有 favoritism 呢樣嘢啦。佢都我 feel 到佢係有反省咁樣啦。咁所以之後有好多機會會揾我去咁樣啦。咁呢個就變成咗我細個一個好深刻嘅回憶咯。但係我又唔係唔中意呢個老師，純粹可能當下。 但係我覺得幾好，我覺得成件事係個 outcome 係好嘅時候 ，in a way， 即係我覺得變咗做係都算係一個幾。有效的溝通， 即系 应该话 系咯， 系我人生之中我细个好少有为自己 stand up 嘅一个 moment 咯，即系你学识人哋，你有啲唔。不被對待得好的時候你要 stand up for yourself， 而這件事在亞洲 culture 不是經常見到咯， 是沒那麼多啊，是啊，即是之前一直就在這裡講的，就說即是我覺得這件事是 亦都是可能這個年代會比較容易一點或者明顯一點人會做的，但是那個年代不一定會做的事，即是忍了他，或者是其實根本就老師做嘢實啱噶啦，咁樣係啊，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好都算係罕見嘅一件事 in a way。 但我而家諗， 同埋老師會同你反，即係老師會同你道歉呢樣嘢，個老師都算係咁，我覺得。 我而家就會諗啊，其實即係我可以企喺對方立場，即係其實有個小朋友唔係成日講嘢咁樣，你唔係特別中意佢，可能都正常啦。但係我所以我冇，我又冇話覺得好怨恨佢嘅，但係因为我喜欢讲嘢呢样嘢是持续到我初中的。我后来小个去到中三的时候呢，因为我不嬲成长到一个比较高的女仔，即虽然不是说真的很高， 站后面 的我不嬲坐后面的。是我是试过被人调咗去第一排。 哇，我都试过。 你都试过啊？ 我真的成个碌咗喺后面。系啊系啊，我都试过。我试过俾，即系都系讲到俾人调咗第一排。 系咪啊？ 系啊， 唔怪之我哋搞 podcast 啦。 系啊，都系有啲有啲咩？我嗰阵时，我嗰阵时个操行嗰啲成绩嗰啲系话咩？优异成绩为呢、這个上堂分心大意， 我都有类似 嘈吵唔知乜鬼嘛，好笑嘅， 啊、 连连嗰啲嘢都系一样嘅、 啊。 但系因为第一句系成绩 OK 嘅时候，所以就都冇话好大镬嘅， 系 好笑。 系咯、啊，呢、啊這个就系、是。因为你讲起老师，我就即刻谂起，即、就、系、是、我有写低呢一样嘢，系啊，系我一个几深刻嘅回忆咯。 系、啊，但系我觉得好，即系我啱啱讲咗，我遇上一个好嘅老师啦。我都有遇上过几个系我觉得佢好偏心嘅老师啊。而我觉得，因为我唔系嗰啲话会好讲出嚟嘅人啦。 嗯， 我嗰阵时 deal with 呢啲事嘅手法系，对于呢啲机会，我会主动放弃嘅，即系我已经唔再 care 呢啲嘢。即系我觉得嗰阵时系阿 Q 啲嘅心态嘅，咁冇唔同人去 deal with 呢啲嘢嘅状态好唔同，真系唔知道咧。即系而家可能我会有时候谂翻，即系嗰啲半夜三四点，突然之间谂起就系、是，其实嗰阵时会唔会如果讲咗一句会变成点？但系我觉得好难嘅，因为我哋系。每一个我哋做嘅决定而变成咗我哋今日呢一刻嘅人，即 系 好难， 啊、 即系可能嗰一刻嗰一日，如果你冇爆嘅、你个人成个人个 trajectory 可能会好唔同。其实 系啊，都我都有遇过，即系譬如好似我妈妈咁，佢都有同我讲，佢细个有好多老师偏心啦、当啲老师偏心咧，佢会直头唔想读个科咯。 系啊， 咁就令到佢可能譬如英文唔好咁样啦，即系因为老师唔锡佢或者老师。 我觉得老师是一样很难做的事，即是呢 我有时会有些 part time 去教书的人、有些学生是你会很想去教他，因为你好像打，即是那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就是好像打乒乓球一样、 是啊是啊， 有人开多个球给你，你接到你打回过去， 是、啊是啊、 即是有些学生就是这样的，他是这样接到个球，那你打到回给他吗、 啊、 我经常开球，有些学生完全不接球的时候、哇真的很难搞， 他本身你 feel 到他不想学， 是啊是啊，即是他其实是想打高运球的、你是在逼他打乒乓球、很难搞，我觉得做老师和你在那一行很厉害，不一定是 equivalent，即是我见过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但他们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即是能够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 ability， 我觉得是、就是嗰陣時就喺度諗好啦，咁第一個就係關於學業或者係類似關於 creativity， 咁第二樣咧就關於西貢。呢、這個故仔咧其實 Melody 之前有聽過嘅。 哦，係啊， 係啦，但係我自己係覺得嗰件事 是对于可能一个小朋友一个胆量来讲啦，或者是纯粹对那一面的社会的那个年代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啦，同埋在西贡是一个什么状态啦，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那时就是话说我是住在对面海的，那讲到明对面海啦，细个的时候呢有两三种方法去西贡。第一种呢就是搭小巴，但每一天呢你要去到六点搭三，六点搭四呢才有第一班车。通常我搭那班车呢再搭其他东西呢，我就会 miss 了我的回到学校八点的 moment。那我不揀得那样东西。走路，但那时候细个呢脚短呢，走了十五二十分钟呢觉得好远啦，不搭。最后一个 option 呢就是搭船，由西贡一个码头去到西贡市码头，咁其实好好近嘅啫。其实即系你望到对面，四五蚊咁样。嗰阵时系两蚊，我记得。咁咧，嗰一日咧就系、是、好啦，又迟到啦，剩啦，咁啊跑过去，咁之后咧就落去，因为咧系嗰啲好好凹凸嗰啲码头嚟嘅，即系你要行楼梯向下行。咁我要坐去西贡嗰啲船咧。不是那些很大架，那些不是天星小轮， 艇仔 是那些艇仔，那些有个盖啦。之后呢你在上面呢你是看不到有什么人坐在里面。 是 我走下去啦，平时啊即都是那些上班族啊什么东西。那我走下去啦，我就踩了落架船啦。我突然之间觉得啊，今天的气氛那么奇怪，我一向上望就是整架船坐满了，同埋全部人呢个样凶残恶煞的。之后我就应该是一堆黑社会要过去了。咁呢我嗰个 moment 呢 office 就吓亲啦。我就后脚踩返上个岸到啦。之后呢船上面嘅大佬就係大叫就做咩呀、上船啦，係咪过去呀、咁我咬晒底啦。咁好踩返落去。咁行落去啦。咁我坐低啦。咬晒底咁样，咁啊， 得你一个系唔关事嘅人， 系啦，即系我系最尾一个上船，唔知点解船家唔开啦，即系我谂我咁啱啫，即系其实可能船家走紧嘅，咁啊船家咧望住我咧，其实系识嘅个船家，即系嚟去，佢就话之后咁就开船，咁我喺度揾啦，佢就话诶揾咩？咁之后咧阿大佬咧， 揾钱你喺度， 系啦揾钱咁俾噶嘛，咁因为咧就系中间有一张木台嘅，咁你系掟个银仔上去咧，咁你系俾咗钱噶嘛，咁个大佬咧就话诶揾咩？之后咧就抌咗五蚊鸡咁样，即系请我搭船咁样啦，即系我熬晒底咁样啦，咁之后我就系、是、咁我静晒咁样啦，咁之后佢就诶。咁迟先翻学唔会迟到咩？咁啊开始聊我倾偈啊，咁之后我就系、是。我就迟噶啦，佢话咁佢又话啊咁快啲开船啦，咁啊好笑。咁嗰阵时好深刻，因为你作为一个同呢个社会好远嘅人咧， 系 话好 可能佢哋唔系黑社会咧， 佢哋肯定系，因为咧，因为嗰阵时咧有好多大家讲笑咁讲啦，好多金盆洗手咗嘅大佬啦，或者系in general 咧，我哋嗰条村咧系冇爆窃嘅。 是 因为有好多大佬住喺我哋条村入边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嗰阵时就我好认，即系我好记得嗰阵时，因为第一就系佢嗰个好黑板嘅印象喺度啦，好似拍紧戏咁啦。At the same time 咧，又真系其实你唔对佢哋做啲咩，佢哋唔会对你做啲咩。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咁嗰阵时就系佢哋又冇话特别讲啲咩嘅，成程咧。就好安靜咁樣，咁佢又聊咗我講咗兩句偈之後咧，件事就完咗、但係過到去啦，上去啦，咁佢都冇咩點同我講噶，我係一支箭咁飆走咗啦、但係我好記得嗰陣時嘅，因為係好似拍緊啲戲咁，同埋好少嘅，係啊，好少啊個 exchange， 即係 靚唔靚仔啊？冇嗰啲烏鴉 俊咩俊，你啊俊冇嘅，但係係個 即係我 imagine 會好靚仔啊嘛， 係個氣氛咯，即係。冇肥，即系唔系嗰啲大肥，即系佢哋系好有嗰啲，即系 佢哋咧有少少同你去到一间好大嘅公司，行咗入去个 board meeting， 嗰一堆人咧散发紧嘅气场其实好似嘅，所以嗰阵时 有啲气势咯， 系啦 ，as 一个三中三中四嘅小朋友咧，都依然系会觉得诶唔对路啊，发生咩事咧咁样，但系嗰阵时已经太迟，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小插曲 of 呢个西贡小生活啦，但系我觉得好有趣，系。 咁我又分享一个关于我小学的故事，但是其实不是故事，不是一个故事，就是讲起我小学，除了在课堂上面画画之外，我都会做，即其实我是很分心，又倾偈又画画， 绝对啊。 但是呢有一排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开始接触多了这些譬如杂志这一类型的东西，我上堂呢就会自己细个第一，因为我翻下午班啦，咁下午班咧，其实食完饭咧，成日我间学校隔篱有个商场嘅，咁我就成日都会去行街嘅， 正咁啊， 咁我会行嗰啲文具铺，细个系好多文具铺啊，而家冇晒啦， 少咗好多咯，同埋冇咁正咯， 系啊，细个因为我住元朗啦，其实就系大家都知嘅元朗广场咯，就喺嗰度 hang out 嘅，咁咧就好，如果有听众系住元朗，你知道我讲边啲嘅，即系 元朗 嗰啲地下有啲好大嘅文具铺啦，跟住然后嗰个商场有几间啦，咁我就会巡铺咁样嘅，即系就会睇下啲咩新嘅可爱嘅文具啊，或者簿仔咁样啦，即系靓嘅簿仔。即系我细个嘅小确幸就系我妈咪俾我嘅零用钱，我会储起佢，跟住就买一本簿咁样啦。即系可能廿几蚊嘅簿，我就会努力储去买呢本簿咁样。 几好嘅，好 嘅。咁咧就会用呢本簿咧嚟当系一个，我当佢系一个网站或者一个杂志咁样啦。即系每一页就会画啲专栏，跟住讲啲故事啦，咁可能扮嗰啲八卦杂志，讲边个明星同边个明星拍拖啊。跟住咧又会加入会员咁样啦，可以 有冇留低啊？有冇留底啊？ 可能有， 可唔可以 scan 翻？可唔可以 po 上呢个 Nothing Much Office？ 其实你啱啱讲 Coco 嗰啲，我全部都有留底啊。 哦，嗰啲我有啲正本系仲有留低，嗰阵时好贵啊，黄晒啲页。 总之就系、是、譬如我就会喺班上面传啦，咁因为你喺班里面坐后面咧，其实冇乜人管到你嘅， 无法无天啊，后面梗系就系、 是。咁我就会传俾啲女仔同学啦，跟住你要 join 啊，咁样。 你嗰阵时系读女校定系男女校？ 男女 校哦。 跟住传俾啲同学啦，跟住有啲人就话啊，我要 join 咁样，就会喺你嗰个留言板度写个会员名称啦，跟住你可能就会画个会员卡。俾佢咁样，跟住就会得闲就会 add 啲嘢，我会整埋 influencer 嚟噶咯， 我会整埋类似接一啲信封仔贴喺嗰个簿度，话呢个系可能有啲乜嘢礼品啊，或者 好多 effort 啊， 消息啊，或者你可以留言、啊， 你系 patreon 咯有，有冇佢哋使唔使俾钱噶？ 唔使噶，唔使噶， 一蚊都冇嘅，哦咁良心嘅， 纯粹我想搞一个即系 membership 咁样。 大家有冇人有兴趣？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嘅话，叫佢再开始翻咯。OK， 大家可以喺度譬如有信封仔，譬如有一页系有信封仔嘅，你可以写字仔喺度留言啊，或者有啲咩回馈啲咩 comment 想俾我哋呢个 member。 好正喎呢个， 系啊，跟住就会成日谂一啲新嘅嘢咯，即系譬如有啲新嘅连载古仔啊， 系哇， 即系 作家嚟嘅， 系啊系啊，我细个成日做呢啲嘢咯。 但系连载系咩？爱情故事定系咩都有。 咁 细 个就系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OK， 跟住可能画下画啊，总之就系我开展过好多个簿仔嘅。 OK， 即系好多本新嘅簿仔嘅，即系全部都冇 continue 嘅，唔知点解。 Okay. 即是全部都是一期两期的嘛。 因为其实我都很好奇，因为我是独生女，即我成日我很好奇其实有姊妹的小朋友，有兄弟姊妹的人是怎样生活，因为我小个的世界就只有我自己咯。所以我是很多小个没有电话，你很多幻想世界在个脑里面的。我前一排才想起，其实我每晚睡觉之前我会在路里面作一些连续剧，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小剧场。我又没去到那么犀利， 我会临睡之前未睡就会作一些故事，即是第一集第二集第几季这样， 然 后就会每晚在 continue 这个故事，应 该写下的这些，哇很犀利。那时是，但我家姐是大我八年半的，所以我们两个的状态是，但我觉得是有，都依然是有得 share 这件事的，我觉得。还有那时我参加好多兴趣班啦，因为我参加嗰啲整嗰啲咩陶瓷啊， 我都有呢啲嘅。 但系小学、中学， 我又未去到有咁有去呢、這个。哦， 呢、這个就系我所讲咯，因为当你屋企多咗人咧，即系多咗一个都好啦，即系成日同你玩嘅人，你会分心咗，即系你就会好多大家 share 嘅嘢。但系当你成长得你自己一个咧，你就会好多你要自己娱乐自己啊，咁你就会有揾好多得意嘅嘢去做咯。咁、我细个就好多呢啲咁嘅嘢咯， 连载古仔，好有趣。咁、有冇话最记得系嗰阵时系？有冇话咩古仔？但系啲古仔系代入自己嘅，定系纯粹系幻想嘅？即系 冇噶。我甚至细个咧，我记得我提过就我细个教我画画嘅一个老师咧，教我几年系漫画家。 系系系。 咁我都有开始作下啲小说啊，然后画下啲漫画啊。当然冇结尾啦，但系有创作过一啲，譬如类似属于自己嘅公仔，好似 Labubu 咁样，即系自己一啲公仔，然后有角色。 可唔可以分享？可唔可以喺呢个 Nothing Much Office？ 我唔知仲存唔存在啊！ 我觉得问翻你妈妈，佢应该会有留底嘅。呢啲咁有趣嘅东西，我有好多，我有好多周记啦。 系 ，which 我爸妈有留底嘅，好笑嘅，即系咧写低咗嗰啲嘢咧之后，即系嗰阵时系学校功课，系周记， 系。 我覺得其實咧，我唔知道而家學校啦有冇做啦，但我覺得其實學校要做啦，即係我睇翻自己三四年班嗰個禮拜食咗啲咩，我都覺得好興奮。唔係， 我有日記咯， 啊、 我有日記咯，係 啊。 即係，但係我覺得唔係個個人有呢一個習慣啊嘛，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功課，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啲男仔咧，嗱，我嗰陣時係寫。好笑噶，我有一二三四五项啦，我系唔小心到我系一二四四咁样嘅，即系我连个 number 都写错咗。之后就 系、 是、我今个星期食咗鱼柳包咁样，但系我觉得好正、啊。 咁我就好唔同，我细个有本日记，我细个挨咗我妈咪好耐好耐，因为我好想有一本日记系有锁嘅、 哦。我有、啊， 系咪啊？我唔想俾爸爸妈妈见到啦，咁就有个有锁嘅日记。咁我日记咧通常环绕住啲咩咧？有几个元素啊，就俾妈咪闹啦。暗恋其他人啦， 绝对啦， 即系有啲咩特别嘅事情，譬如好挂住婆婆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咯，系、 okay, 啊。 哦， 但系我好多好多好多，我自己细个咧好多幻想，可能系我比较中，我系比较 creative 嘅人，系、咪就 系 呢度可以见到咧？ 即系会即系有好多唔净止生活嘅，即系有啲 我真 系 有 写 到一啲，我记得我有写过一本类似。故事噶，即系嗰啲爱情小说嗰啲 啊，好有趣啊！ 系啊， 嗰阵时有冇睇啲咩爱情小说去 inspire 到呢啲嘢？定系 睇好多漫画咯？ 啊，之后就 inspire 到去画呢啲，做呢啲。嗰阵时记唔记得？记唔记得睇咩漫画？记唔记得啲名啊？ 唔记得啦，都系我爸嚟买俾我漫画咁样。漫画跟住大个咗啲啦，去到初中就会睇好多我妈妈嘅小说，妈妈就睇张小娴同埋亦舒嘅。 OK OK。 咁所以我就会睇好，基本上张小娴嘅书我睇晒。 系系系。 睇好多卡通片咯，细个。跟住我就会中意画画啊嘛，我就会一路睇咧，我就一路画咯。即系睇唔系个 main point 咯，学佢。点样画先系个 main point 咯、 哦， 所以你睇得到咧。我由细到大都系真系好热爱画画呢一件事。 我觉得系、我觉得有时候再加埋系，我去到可能而家呢个时候就系慢慢开始做咗几年嘢啦、慢慢开始又控制翻自己啲工作时间。即系建筑好多时候系大家入行，好难控制到自己翻工嘅咩时间性 OT 飞起。但系慢慢入咗几年之后，慢慢开始控制到，即系变翻正常啲啦。即系我觉得喺嗰个时候，大家会慢慢 pick 翻大家啲、即系可能有啲 side business 或者可能有啲 side 兴趣，会唔会有啲咩兴趣想 pick 翻咧？ 画画咯， 系咯， 系啊， 都系。因 为 我 记 得你上几集有好耐之前有讲过话，你想 pick 翻画画呢样嘢。 系啊，我其实想喺伦敦报啲油画班嘅、但系 其实你应该好多啊，伦敦。 系啊，但系我又真系冇呢个时间，即系每个礼拜有个 fix 嘅时间去做呢件事， 即系可能可以去到 drop in 一两堂，但系唔系嗰啲 commitment。 系啊，即系如果我学，我会想认真唔 miss 咁样去学咯。 RA 有啲好正嘅堂嘅， 系、 啊，但系就 但系我想跟啲。真系好叻嘅老师咯， 系啊， 因 为 RA 出嚟嗰啲好劲。 哦，因为我见到 RA 有好多系嗰啲公开 session， 即系好多唔知 佢有啲系再即系 professional 啲，或者系即系 advanced 啲嘅，系咯系。 系啊，我好想真系认真地去学，因为我始终都唔系 art 出嚟咧。我譬如 color theory 啊，即系光影啊，即系呢啲好多 theoretical 嘅嘢，我全部都系自己摸索噶嘛。咁所以其实。 我一路都其实我老实讲由手大最想做就是做画家咯、oh、但是只不过会炸斗啦，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冇去做呢件事啦。 好正呢、這个系 系啊，咁我妈咪导咗我去唔好炸斗嘅一个行业啦。 系，唔系咁冇嘅，你唔好炸斗先，之后再做咯。 但系我妈咪细个成日同我讲话，你做一个专业人士咁样，咁你大个咗你就可以才智咗啦，或者你有多啲空余啦，咁你可以画翻画。但其实我认真地谂呢件事唔系好 make sense 咯。你去到老你先再 pick up 翻你爱，你点知你几时死先？ 唔知噶，唔系，但系我觉得点讲啊？好可惜地，好多人都系咁咯。你嗰啲咩 Nicole Boucher 乜鬼嗰啲，你全部佢哋都唔系后生嘅时候，你见到佢哋全裸画紧画嘅，佢都依然系七老八十咁样先至开始 pick up 翻呢啲画呢一样嘢啦。是一个很 luxury 的，即是能够在自己二十、三十、四十去做这件事的人，我觉得是很好彩的。 有毅力咯，或者 是啊，是啊，即是所以是啊，即是冇嘅，就睇下自己咩时候可以 pick up 翻咯。 系啊，你咁样讲，我真系觉得，真系回想翻细个自己，真系好中意一样 去做呢样嘢， 好纯粹咯。因为你呢个年纪，譬如畫畫嘅，咁你而家呢個年代，你都知道畫家，你如果要出名，你唔可以唔搞 social media 啦、嗯。咁呢樣嘢就 本身識嗰一扎人咯。 你大個咗要用呢樣嘢去揾食，已經唔係一個純粹嘅事咯。 唔係啊，係啊，即係同埋你作為一個畫畫嘅人啦，你可能中意嘅係 experiment 好多唔同方向咯、嗯。但係如果你要做一個賣畫嘅人啦，啲人要知道賣你嘅嘢係乜嘢嘅時候，好多時候佢哋會揾到你最啱嗰個方向或者嗰一款咧、嗯，你就會好多時候喺嗰個位度一直 重複咯。 除非你係真係好大師級，咁嗰樣嘢有 break out 翻咯。但係係咯，就好好，我覺得藝術呢一個狀態好神奇。你呢个故仔，讲起浪漫，讲起爱情啦，我最尾嗰个故仔咧，其实系 related to 嗰个年代嘅爱情嘅。中学时候啦，慢慢大家开始有得用电脑。嗰阵时咧，我哋好多人系用紧一个沟通嘅软件叫 MSN 嘅，即系要讲翻个 contact 先，因为大家呢一刻可能唔想象到嗰个年代嘅状态。第一 ，send message 要钱嘅。 要同台啦， 要同一个台啦、嗯。有啲人黐线到咧，系会为咗中意嘅女仔咧而转台嘅。因为嗰阵时咧唔同台咧，基本上咧你哋两个就 系 long 啲人嘅。 系系系啦，呢、這个应该好多，我相信好多我哋听众可能都知道。 你每一个 message 系咩五毫子啊，唔知咁贵嘢啦，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咧个救赎就系咧 MSN 出现 ，ICQ 出现咧。欸、可以無限咁樣 send message 呢樣嘢。 我好記得放學第一件事就係開咗電腦開 MSN， 同埋佢哋有個好獨特嘅聲嘅，嘟嘟嘟咁樣。咁我想講幾個軟件嘅 MSN 啦、Sanger 啦，同埋係可能嗰陣時 download 歌，可能 Fox 又 whatever 啦。MSN 咧 ，Fox 唔係用嚟 download 鹹片嘅咩？ 誒、欸，成日想 download 普通嘢，全部落曬嚟咧鹹片，唔知咩料，係啊 ，download 嚟 download 去都 download 唔到。係MSN 咧有連住你播緊歌。播緊咩歌嘅 function 嘅，或者咧，大家 但係我都有經歷過嗰個年代。 MSN 個名咧， 係啊， 你會寫你自己個名啦，同埋咧下邊咧有一個叫 status 嘅，係咁咧好多人就會不斷咁轉咗個 status， 歌詞啦咩都好啦，咁咧 好 MK 啊， 你就會期待緊另外一邊咧見到而有啲反應， 係啊係啊。 而即 会噶，对方会唔会有转某啲嘢咁样噶？ 唔系唔系，嗰啲咪好彩啦！即系你暗恋嗰啲，即系有人望紧你啲。 系啊， 咁我觉得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即系我觉得而家慢慢开始有嘅 Instagram 呢啲 function， 其实系有 reference 翻嗰个年代嘅。有好多人就系话，哎呀，可以见到人哋听紧咩歌啊！即系我心谂，做咗十世啦，系咪先？即系，但系我觉得嗰个年代，因为个 technology 个限制啊，令到件事好。同埋咧，你係要睇住股市咁樣嘅，即係你要一直望住咯。佢今日有冇轉咧？ 好記得放學就第一時間開咗 MSN 啦 ，make sure 你 online 啦。跟住，但我想問你， 有冇一个对象咧？嗰阵时即系冇一个你 target 嘅对象，特定的 中学嘅时候系有嘅，中意咗一个女仔，可能由中二中意到中五咁样嘅。 哇， 系啦，即系但系中意嘅啫，即系个即系而所有人都知道我中意嗰个女仔， 嗰个女仔都知嘅， 嗰个女仔知嘅，应该知嘅。我记得我好似有同佢讲过，但我有啲唔记得啦。系啊，咁系咯，佢嗰阵时系篮球队咁样，之后就好好型 咁 样嘅，系啊系啊系啊。咁之后就 知唔知呢个人而家喺边？ 知啊，佢同想当年嘅篮球队长结咗婚啊，所以我都系好，所以我都系即系我好 support 佢哋嘅恋情。佢哋嗰阵时就系嗰啲篮球队长女队长同男队长一齐咗咁样，咁即系佢哋都 office 有 ups and downs 啊，但系佢哋就系中学之后一齐咗结婚嘅，咁。但系嗰阵时就系我，即系我系嗰啲，即系细个啦 ，until 鬼命咁样啦，好鬼样衰啦，再加埋系 你细个系 完全唔 好瘦咯，记得我 瘦到飞起啦，再加埋系其实系完全唔识同女仔倾偈啦，即系嗰啲 怕丑， 好怕丑啦，同埋我系即系摸 geeky 样咁样，即系 geeky 嘅人咁啊，即系我中意睇百科全书嘅，因为大佬咁，但系就内心世界就好多咯，即系我觉得嗰阵时咧。如果嗰陣時有 INFP 或者嗰啲嘢咧，會係啦 MBTI 呢樣嘢咧，去我覺得會可能對某對嗰陣時嘅我可能係一個小救贖咁樣，即係哦，即係其實係可以有一個人格，係可以有咁多內心小故事嘅咁。咁冇噶，咪成日就喺度聽歌啊成啊，之後嗰陣時方大同中三。第一次聽到佢啲歌，咁佢啲歌就好多關於戀情啊， 哇！咁我係早你好多， 係啊！ 我玩 MSN 去有呢啲咁嘅即係愛情嘅嘢 related 嘅嘢，係小學五年班咯。 哇！嗰陣時 我嘅歌係 仔，我係 方力申同埋鄧麗欣嘅年代。 好笑，那個我有聽，但是我未去到嗰陣時係未有對象嘅， 因為嗰陣時我小學基本上。嗱，四年班嘅时候，我中意有暗恋一个男仔，咁但系嗰个男仔应该唔知道我暗恋佢嘅，咁咧去到五六年班呢个男仔中意翻我嘅，咁所以咧我哋成个五六年班咧就系围绕住，即系有少大家知道大家中意大家，然后全班都知道我哋有啲嘢，跟住咁样嘅关系嘅，咁其实去到初中入咗同一间中学嘅，咁但系。甚至其实我觉得是有少少我哋好想入同一间中学咁嘅，但系一路都冇咩点发展。咁、 okay. 但系嗰个年代我哋嘅 MSN 就系咁咯，即系我听一首歌就系为咗俾对方，可能有一首邓丽欣嘅歌，跟住佢就会播翻首方力申嘅歌。 系啊，因为佢啲歌嗰阵时系对唱噶嘛。 好得意噶，而家谂翻起嗰个年代嗰种感情，你会传纸仔啦。有样嘢好搞笑啊！如果你男仔有听，我觉得有啲尴尬，但系好搞笑就系、是以前咧，我唔知道你班房咧系咪会转位啊？即系你一排一排咁转。 哦， 我嗰班系咧，每一行系每隔一个礼拜就会往右边推一下咯。 吓、哦，即系你要不断同唔同嘅人坐咁样。 唔系，但系其实你左边，譬如你左右都一样嘅、 哦。即系你可以坐四五个礼拜 ，until 件事拆开咁。 唔系，即系咁样讲。系 啊。 即系我当我同你坐啦，其实我就系同你坐噶啦。但系咧嗰个。嗰、那個行數咧，會每一個禮拜推一行，推第五行變咗第六行咁樣啦。咁呢樣嘢代表咩咧？代表我哋一路都一齊坐啦。 係啊係啊， 就會有一個禮拜咧係我坐頭，去坐尾。 係咯係咯， 咁咪變咗我哋分開好遠咯。 分開咗， 係 啊係啊。 咁嗰個禮拜就覺得哇好煎熬。 喂啊，好煩啊頂！ 但係嗰個年代就係成日同佢坐啦，跟住然後咧就會傳紙仔啦，一齊坐 你 兩個 一齊坐添，哇！ 差唔多高度啊嘛，跟住系咯，好得意嘅 memory 都有，譬如有偷偷地写个情书啊，俾我咁啦，跟住或者会扮中意某啲女仔去激我啊。 OK， 系啊。 但系好得意咯，多啲 memory， 然后呢个都连到去我啱啱第三点、 嗯， 第三点就系咧，都系围绕住我细个下午班去呢个商场啦。咁其实咧，因为下午班。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都是下午班、嗯、其实下午班呢通常你上学之前的 slot 是会有些学校的譬如刚刚的朗诵队啊或者合唱团、啊。 哦即是你的东西哦因为放学太夜了。 是、 啊、 就会在那个 slot 那里摆 了。 然后就通常上完这堂呢就会去吃饭啦、啊嗯、我就会去对面这个商场吃饭。这个男仔呢基本上都是住在附近的所以呢他基本上已经摸清了我。会去哪间店吃东西咁样啦，咁咧 特登去撞， 係啊，基本上係特登去撞我啦。咁咧就記得嗰陣時咧，我成日一係就去文具鋪，一係就去書店嘅。咁、就去三聯書店啦。咁就成日咧都會去睇。我嗰年代睇啲咩咧？係睇雍正正嘅危險人物啦。 哦，哇，好睇喎、啊！但係我想講，大家冇睇過嗰啲絕對要睇。 即係真係每日都去睇，今集睇呢個故事。第二，我係唔使買嗰本書 啊。 係 啊，唔使啊，係咯，你好快睇完，好睇。 係啊，係啊。咁所以嗰年代我就係睇書啦。咁呢個男仔慢慢地咧，佢都知道咗我係會去呢度睇書啦。就有嗰種好偶像劇嗰種咧，即係我喺呢個书架喺度睇紧书，呢、這个男仔喺个书架后边咯、 哦， 即系喺嗰个罅度喺度，系 啊， 好 衰， 好浪漫啊！咁而家呢个男仔喺边咧？知唔知道？ 我哋其实疫情期间我翻咗香港住，嗰阵时我单身嘅，咁咧我就有一次唔记得边个 message 大家啦，总之就系约咗出嚟食咗一餐饭咁、哦、但系我嘅原意就系、是，我觉得呢个 memory 喺我嘅人生当中好特别咯、哦，因为呢、這个。我不会叫他是初恋，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是但是那种很小的那种 Puppy Love 的 感觉，是啊是啊，是我相信好像在大家的人生都有一段这样的时光、 嗯、 我觉得挺特别，是啊， 是即是有单想回的时候，即是你刚才讲的 Nostalgia 这件事、 嗯、 你第一是喜欢那时候发生了这件事，也是喜欢那时候的自己，即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嗯、即是你想回去的时候，还有、我们的记忆是会不断自己美化的，即是件事剩低的都是美好的，我觉得 我人生中有很多这些这样的角色，就是最后没有一起到的男仔、嗯、但是那个男仔可能在某段时间是、令到你很快乐的，即譬如我以前读书有段时间可能很辛苦，然后就会每日都会跟某个男仔倾偈，那么就会变成了我那一段时间很辛苦的我呢、 嗯、 唯一一个快乐的点咯，因为你读书那段时间只是读书嘛，你没有其他开心的事情，那就会令到 好 惨啊！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令到我唯一、啊、唯一每一日期待就系嗰一样嘢咯。 系系系。 咁变到你嗰个开心，我会觉得好感激嗰个时代有某啲人嘅出现，令到我好过啲咯。 系系系。 咁我相信每个人嘅人生有好多啲咁嘅角色嘅，咁可能都有你所讲嘅美化啦。因为大家冇一齐到，可能就会变到嗰样嘢好特别啦。 你 imagine 人啊嘛，同埋即系你哋冇一齐紧 ，in a way 其实系即系可能细个嘅时候，你哋唔会有啲咩冲撞拗撬啊，即系你哋系 imagine 紧件事会有几美好。咁但系我觉得，但系嗰件事就系嗰个美好浪漫嘅地方嘛。 所以我哋可能讲呢样嘢咧，就有少少老屎忽，因为我有阵时觉得、嗯。而家呢个年代 represents 老屎忽， 系呢个而家呢个年代嗰种感情，我觉得可能好快你中意某个人，你已经可以 text 佢啊，你可以揾佢啊，你即刻Instagram 可以 at 佢啊，揾到好多对方嘅消息，对方嘅。 我觉得个神秘感，你啱啱讲呢样嘢系好有趣嘅。 嗯， 以前系好神秘嘅， 好多暗恋咯、啊，以前。 同埋你要用好多 effort 去揾。那個人喜歡什麼、 嗯 是啊真的那時候現在是我覺得再加上現在因為擺明居馬想拍拖、嗯、可能你在 Hinge 在什麼的時候你是放了所有東西出來，以前是你認識一個人是 你要經過很多很多很多次 MSN 的溝通、 嗯、 你才知道、哦、原來他是喜歡游水的， 小個有那些畢業禮有那些畢業小冊子， 哇畢業小冊子 你就可以知道人家的生日人家喜歡什麼、啊、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啊， 友谊永固 系啊系啊，好正。 友谊永固 XD 系啊 XD 哇 XD 有冇人知啊 XD 系咩？ 跟住 古中有奖 background 喺嗰个播嗰个 Twins 嘅朋友仔嘅首歌， 系啊系啊，啲、啊、歌都系好癫，系 Twins 啊邓丽欣嘅都好癫， 系啊 系咯，即系我觉得谂翻呢啲嘅时候，因为头先讲嗰三样嘢就系有一样关于生活啦，关于 creativity 啦，关于爱情啦，即系我觉得。呢一集我喺度谂紧讲紧嘅时候，其中一样嘢系关于，即系好似系一个 time capsule 咁样，即系呢一刻，是一个32岁嘅人去讲翻呢样嘢。我唔知道50岁听翻或者我60岁听翻呢段录音嘅时候、嗯，我会觉得 系 一个咩嘅状态咁样。咁都有得意嘅，因为要用力记翻起嗰几件事咧、 啊， 但是我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呢、嗯、我都在觉得为什么即大家都一定有同感，就是人越大时间过得越快那种。 哦，是的，开始做事之后一声。 我不明白为什么小时候这些回忆是可以这么感觉很耐、啊。 很耐的。 感觉每一日都是很耐，然后。 很煎熬的。 我又不会觉得煎熬的，我的 memory 很深咯，我觉得。 是 core。 好，你想返嗰段记忆，你好似返咗去嗰个 moment 咁啦，即係係囉，好似譬如你啱提到呢啲拍拖，譬如以前我 好记得㗎， 我喺三楼 望落去之后，嗰两个人喺度拖住手嘅时候，个心几痛嘅时候，即係我觉得有啲呢啲嘢係好 core memory 会入咗去囉。 我而家諗返我都唔明点解嗰个年代我哋可以冇电话地约喺某个地方几点几点见咯？ 哦，劲癫喎！冇 地 图， 冇 Google Map 呢样嘢，你可以揾到喺边个 point 度等咯。 系，但系通常都会揾啲知道嘅点嘅， 系 一齐去新地方系好惊嘅。 你会早到喺某个地方，然后等嗰个人出现咁样，你系唔可以迟到咯？其实 唔可以迟到，或者系你迟到嘅时候就开窿水啦，要等几耐咧？仲要等几耐？ 同埋你真系要问人路咯，好多时候你真系冇地图咁样咯。 冇啊， 所以我而家觉得，唉，你叫我翻去嗰个年代去生存咧，我都觉得有啲难啊。 呢一刻，哦，系啊，同埋嗰个年代啦。我是可以记得所有人的电话号码的。 是啊。 我现在是没有可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爸爸妈以前那个年代的电话和那个年代屋企的电话。嗯、但是现在不记得了。 我都记得。 对咯。嗯。真的电话真的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 offload 了我们某一部分的脑袋落了去部电话上。 我其实都很想在00年代拍拖咯。 00年代。很浪漫、啊。是啦。我觉得是的。我觉得这一个呢是即系老屎忽又好咩都好啦，我觉得翻学嘅时候拍到啲拖系一个几好嘅 advice 嚟嘅。 哦，唔系， 唔好做啲黐线嘢，但系我觉得要拍拖。 我又唔系话中学年代拍拖，我系好想去00年代嗰种做紧嘢，然后譬如我约你去尖东海旁某个点九点见、嗯，然后去尖东度睇下灯饰，即系我会好想 嗰个年代， 然后睇下某个人嘅一齐去第一次去红馆睇演唱会，即系嗰个年代咯。我觉得嗰个年代嘅香港。我好中意啊！ 系， 可能因为我冇经历过再之前更加靓嘅，即系更加盛世嘅香港啦。 冇 得 冇啦，零零年都已经，同埋零年啱啱好系我哋去到，即系你九三九四嗰啲就啱啱开始，之后你过十年，我谂系、嗯，我谂零五至一五系我会好想喺香港经历嘅状态咯。嗰阵时， 都系噶，你已经 系啦。唔系，但系会系想系 大个。 appreciate 到嘅狀態，但係冇嘅。我覺得有時候時機嘅嘢，即係我覺得人生都係關於時機嘅，即係你喺唔啱嘅時候遇上啱嘅人，或者你喺啱嘅時候遇上唔啱嘅人。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好睇時機遇時機嘅，所有嘢都、嗯、 其實我都寫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都有諗啦。我幾個問題，我即係總結會想問嘅。你覺得、嗯、即係我哋九十年代成長嘅小朋友啦。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在九十年代成长幸福一点，还是在这个年代成长幸福一点？ 我觉得没有 social media 在我成长生活的时候是幸福一点的。我觉得，因为那个年代的好处是我可以丑样、 嗯、 我可以沉。 嗯。 现在这个年代很不容许一些人沉。 Kept forever， 好 cringe， 即系 cringe 呢个 culture， 我觉得好惨啊，冇 experimentation， 即系你唔可以试啊，即系咧会变咗做你所有人为咗要唔 cringe， 而去做所有人都觉得唔 cringe 嗰样嘢，即系其实有啲人，即系我觉得我嗰年，即系同埋咧，你去到心智未咁成熟嘅时候咧，你会未咁够胆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即系 office， 我觉得呢啲睇人嘅。但是我即系我唔觉得我自己系一啲好强心态嘅人、 嗯、 如果我喺呢个年代成长啦，我会睇住啲 social media 啦，我会即系可能呢一刻究竟点解我要着晒全身黑色？ 系 哦 ，whatever， 即系呢一啲嘢究竟系我自己真系中意啊，定系因为其实系个 social accept 呢件事而我去做呢件事？嗯、即系我已经唔系好分到。 系啊。 而我觉得我作为三十一二岁嘅人咧，我至少我呢一刻我知道自己中意啲咩， 嗯， 所以我可以 confidently 去觉得我今日着呢一身出去，我自己中意嘅 ，it's fine。但系如果嗰、那个、即系我喺十零岁嘅时候啦，我会好乱咯。 即係 我明 白， 你冇呢個思考嘅方，即係獨立思考。同埋我哋細個咧，其實有樣嘢就係資訊唔流通。 嗯， 即係你好多 trend 啊，你好多外國興啲乜嘢，日本興啲咩，唔係個個都知道。 啱 啊。基本上 你要中意，即係你會有一級入邊咧，會有一兩個好in touch with fashion 的人、 嗯、 而不是全部人。 不是很简单地说，你是一个西贡长大的小朋友，我是一个元朗长大的小朋友，我们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啊。 我们兴紧的东西已经不是一 样了。不一样啊。是啊，即是中环那一堆就背着那只背囊。 或者不是很简单。 旺角那一堆又背着那只背囊。 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看 Threads 呢，那些人经常都会说，譬如我们小时候讲的某些字句或者某些、phrase、 哦。 那些人就会说哈，元朗嗰啲人唔系咁样讲， 系啊， 吓九龙嗰啲人唔系咁样， 系会拆开咗，系啊，会去到咁样样， 系啊，嗰种资讯唔流通，令到你可以更加有个 individuality 咯，即系你自己变咗， 即系我觉得会变咗做系元朗有自己嗰、那个，即系西贡会有自己嗰个 identity，、 啊啊、 九龙会， 啊啊、 即系我觉得你啱啱讲嘅幸唔幸福呢，我唔知道会唔会幸福啲啦，但我觉得至少可以用错度高过而家咯， 嗯， 而我觉得错系你好需要在年轻的时候做，因为你越去到大个的时候，你越不想错呢啲嘢。你梗系去到细个的时候先着红色裤加黑色衫 ，whatever 咧，咁要试噶嘛，咁试到柒咁样。但系我会宁愿你试过咯，或者可能系其实你可能会试到啲你中意嘅嘢。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 social media 出现咗之后最大影响嘅一样嘢。 其实我好 appreciate 我哋，我由细到大都好 appreciate 我喺嗰个年代出世。 我觉得算系咁啊，都算系被选中嘅小朋友。 虽然冇话，当然有啲人会话九十年代成长嘅小朋友到系最惨啦，就是、你成长到出嚟社会，可能已经系楼价最贵，买唔起楼，而家又成个城市即系经济咁差，即系低迷，然后成个城市又唔知道个去向喺边度咁样啦，即系比较difficult 咁样啦，即系对比我哋父母嗰一代，你搵一份工一份粮已经可以供到楼嘅呢个年代， 我哋系第一代系自己供唔到首期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咧，仲未讲呢一样嘢嘅，即系我记得啲亲戚喺度话要帮小朋友俾首期，有其他亲戚系觉得、嗯、Oh my God， 点解要帮佢俾首期咁样？但系到而家呢个年代已经系好 common 嘅一件事，系啊，咁但系我好 appreciate 就系、是、即系另一个角度就系我好庆幸我系有经历过一个网络未咁盛行嘅年代咯，嗰、嗯那个年代好安静啊，我觉得而家好嘈啊，我觉得即系我以前唔系成日讲过一本书就系即系 silence 系呢个年代嘅即系 luxury item 哦，绝对系啊， 你而家想变到安静，啲人成日都要 meditation 啊，好似我咁前一排要去一个 cabin 啊，去 detox 啊，而家要去变成冇咁多资讯。基本上我去 cabin， 我要唔俾人揾到，我要同人哋解釋係因為我去 cabin 咯，因為人哋 expect 你幾時都可以揾到你，點解你會唔復我 ？WhatsApp 呢一樣嘢都係好瘋狂， 係啊，點解你可以幾日？哇，咩我哋咁冇禮貌嘅，幾日都唔復我，即係、就是、人哋會有個 expectation 喺度咯。但係以前個年代，我係可以冇呢一樣嘢，我可以好安靜啦，我可以沉醉喺我畫畫嘅年，我畫畫嘅嘢，我沉醉喺小説，沉醉喺聽903咁樣， 嗯、 即係。而家唔係咯，而家誒又 reels 又乜又乜又乜，然後你要有自己嘅 IP， 又點樣又中意呢一樣，變咗先係 cool， 然後啲 trend 又不停咁變，你已經好 outdated 啦，而家唔興啦 ，boo boo 啦咁啊，即係好嘈，我覺得呢個世界。咁但係以前個年代就我覺得比較純粹咯， 純粹我覺得係絕對係純粹，同埋我覺得以前嘅年代，因為你要揀啊，即係你一日得24個鐘。你要去揀去做嗰一樣嘢，你要 commit to 一樣嘢。我覺得嗰陣時係個 commitment of 對一樣嘢係高啲嘅。 啊，應該咁講，我好記得細個係會悶咯。 係。 細個係會悶，然後揾嘢要揾嘢做啊。 係。 依家我係唔會悶噶。 冇得悶。 而家我係 like。冇時間做某啲嘢，細個我係會悶，做咩好咧？睇小説好定睇漫畫好定畫畫好定睇卡通片好，我自己去選擇咯。而家唔會咯，而家就係攞部電話出嚟可以睇好多嘢。 Doom scrolling， 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呢一集好似係咁喺度講啲科技好，即係好好邪惡咁樣。但係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嗰陣時，所有嘢都係自己揀，我自己揀去圖書館去揀睇嗰本書。 我去那個班、嗯、去學那樣東西，所有東西都是自己揀，即可能阿爸媽揀，但是而在這一刻究竟是自己揀還是 algorithm 幫你揀、 啊、 我不知道這件事的模糊程度去到哪裡。我覺得這一刻啦、啊、我前幾天我在 scroll 我自己的 reel 的成的時候呢，慢慢開始已經所有東西都一樣的時候呢、 啊、 你就是嗯，即系要，即系要，要我冇 algorithm 嘅年代，我觉得我好庆幸系生喺嗰个年代。 嗯嗯， 即系究竟如果我喺而家呢一刻呢个年代，我仲会唔会系嗰个咁中意接纸嘅 Ivan？ 系啊， 我觉得唔一定。 而家呢个年代可能冇小朋友接纸咯。 系咧，但系我觉得系嗱，呢个系另外一样嘢。 细个系会攞住本接纸书，跟住嗰本书去接咯，因为你冇影像教你接纸， 同埋 接纸节目咁 样。系啊，同埋就算有都好啦，你都系要好努力咁去揾去睇。咁、 啊、 之后嗰阵时系要走上去旺角定唔知咩，有个叫香港接纸协会嘅，之后去同啲去同啲叔叔一齐接嘅，但 office 超高 level 啦，吓死啦！去咗一次之后，以后冇去过啦。但系嗰阵时其实我应该要 stick to it 啦，系啊，好犀利，但系。当你好中意一样嘢嘅时候，你要好俾 commitment 去做嗰样嘢。即系而家咧，系我觉得而家个好处系，如果你系一个好中意接纸嘅人咧，你可以 资讯发达， 你资讯好发达、嗯，你可以一直系咁喺度接食、嗯。但系你要自己个人要好 focus、嗯。而我唔知道你喺细个嗰个 moment， 你会唔会系一样？嗯、即系我好庆幸而家我呢一刻我喺呢度啦，即系我系三四十岁。而呢一扎嘢好成熟啦、嗯，即系我自己可以揀啦、嗯，我可以日日喺度睇啲我好中意睇嘅 video，、嗯、即系咩 Fantasium 啊、James Hoffman 啦、啊，即系呢。 你有同埋你有个 judgement 知道自己俾人 feed 得太多一样嘅嘢、 啊， 但系小朋友未必知咯。 系啊，之后而家慢慢有啲 Gen Z or whatever， 佢哋会讲 digital detox or whatever，、嗯、但系我觉得都好唔同。 嗯、 即系五日同埋五个月同五年真系好远咯。我哋嗰阵时系有成十年系冇掂过呢啲嘢嘅。 系， 我唔知道十年唔掂呢样嘢会对一个人影响几多，我觉得会好多 咯。系 啊， 系 系 系 系 咯， 就系咁。 好得意啊！我哋好少录一集系会咁沉醉喺某啲，我觉得好似入咗个世界咁。 系，就系嗰个年代，我觉得嗰个年代，同埋我觉得系一个，我觉得我哋够远咯。那個年代，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哋距離而家呢個年代可能廿年、廿五年，即係我哋記得嘢嘅年代。即係我記得我係睇 Apple 第一個 keynote 之後，佢好興奮咁樣喺度講話咩 ，Let's get rid of keyboard 咁樣。之後所有人係哇，佢係神啊！即係嗰陣時係真係好。你第一部電話係咩電話記唔記得？ 哇！我唔好記得，我記得我細個擁有過三部電話嘅，又擁有過一部電話咧，係我媽咪俾我嘅，係嗰陣時好興咧，日本嗰陣時啲電話係好多花款，佢後屘都擁有過一部係 LG 嘅電話，好得意嘅就係咧，佢係揭蓋嘅，跟住佢個蓋面咧係有一個橫額咁嘅嘢，你可以自己寫字啦，或者。摆表情符号喺个横额嗰度嘅，同埋可以影相啦。嗰、那个 系 第一部、 啊。哦，你已经有影相啦。即系 200万像素 嗰阵时，系啊系。 大啲。 冇啊，而家啲人又好兴噶啦，咁 CCD 咧就嚟啊兴翻啊。 200万，我都想揾翻嗰啲相啦。 系啊，梦都飞起啊。 系啊，细个有呢啲电话咯，因为细个最后一点啦，都好似好长嘅集，但系咧就系细个咧，我唔知道有冇听众系元朗长大，其实细个咧有。一宗很聽人喺聞的一個兇殺案嘅，就係、是、發生喺元朗廣場嘅、嗯，就係、是、嗰個年代我小學啦。咁有兩個小朋友係我成日 hang out 嘅呢個商場度俾人拐走咗。嚇、 啊！ 係啊，即係 你識噶？ 唔識嘅，但係係喺嗰個商場度流連嘅小朋友， 哦、 然後俾人哋消失咗，唔見咗。後屘俾人發現咗喺某個村度 殺害 殺咗一個係衣櫃，有一個係俾人。埋咗喺一个石屎砖度，即系用石屎浸住佢咁样啦，即系变咗一个 block 咁样啦，系好描述得好细致，但系总之就系我喺嗰个年代发生咗呢件事嘅，咁、所以咧妈咪嗰个年代就即刻要我攞电话嘅，因为就有任何事情咧，总之我就 即刻打电话，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好惊我阿妈嗰个年代，因为你每日都会经过嘛， 广场你啱啱先讲完， 系啊，你每日都会经过呢个地方，咁。好似嗰个小嗰两个小朋友就系个好 typical 嗰啲，我带你去买 鱼蛋啦、啊，咁样嗰啲咁样，系、 oh, 好、no, 可怕。 嗯， 系。 就是咁啦，所以有个 scary ending。 scary ending 系系， 因为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听凶杀案噶。 系，揾一集叫 Melody 讲佢嗰阵， 所以我成日都 message 呢、這个摸摸茶噶，即系杀人摸摸茶嘅。因为我好中意听噶，即系我基本上唔系净系听佢哋嘅，即系大部分英文同中文嘅凶杀案嘅 channel， 好 niche 嗰啲我都听过。 我系唯一有睇过系你啱啱讲嘅。 呢样嘢就系 from 三联书局嗰本《危险人物》开始咯。 危险人物咯，系危险人物真系好好睇。 build up 到我而家都系会睇呢啲嘢， 真系好嘢。 系啊， 资讯发达，所以就可以睇到好多你自己中意嘅嘢，但系以前就难啲咯。 系啊，睇下而家翁静静都有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which、 啊、 like 好得意咯，即系然后 Pokemon 喺呢个年代又兴翻咁样，都觉得好得意呢件事。 Pokemon 系啊，一直兴住呢样嘢好犀利，同埋而家呢个变成咗可以投资嘅一样嘢都好犀利，好多、嗯、即系我觉得讲起呢啲 nostalgia 嘅嘢，可以讲四五个钟，所以就 系 会一直讲落去。 系咯，咁、 就 是、其实呢一集都系差唔多啦，即系大家听众如果有啲乜嘢，我都好好奇啊，即系可能因为讲到呢个资讯不流通啊，我觉得我哋听众如果系九十年代出世咧，佢哋嘅九十年代童年可能同我哋都好唔一样。 我想讲啦，我哋两个呢系啦。童年一樣啦，再加埋咧，好難 imagine 到啦，嗰個年代啦，嗰一刻啦，我哋而家做緊呢樣嘢啊，即係嚟，嗯，即係以前電台啊，係一個職業，即係好 properly 一定要係我好想做一個電台嘅主播，即係而家就，我覺得而家有一個好處，即係 on a brighter note 啦 ，and on 就係。大家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而可以好容易分享到俾大家。 然後我哋細個兩個，其實我細個都係好內斂嘅，即係我哋細個都係內斂嘅人，但係兩個都係好中意講嘢嘅人。而家就開咗自己， 係啊，唔中意 public speaking 啫嘛。但係我覺得 podcast 嘅 format 好好。你如果無啦啦同我講話，即係我哋而家有幾多個 followers 啊？ 四五千個， 其實好犀利嘅。因為咧。听即系唔系好多啦，喺呢个年代四五千啫嘛。但系如果突然之间我要喺四五千人嘅一个 hall 面前咁样讲咧、嗯，其实我系会吓到流马尿啊。所以我都好 appreciate 呢个年代有得做呢样嘢，而我可以即系好轻松咁样去做，而即系大家都听得开心咁样。即系我觉得 on a brighter note of 呢个年代都系咁。 如果听众有啲嘢，有啲你哋细个童年。不一样或者一样啦，譬如你是不是都会好像我这样画一些连载小说咁样，即如果有 相应这个元朗和西贡的小朋友， 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些人是跟我们有差不多的童年或者完全不一样的童年的，我都很好奇大家的童年有是怎样的呢、咁样咯，所以是咯，如果大家有些什么可以跟我们留言或者 send 个 message 给我们啦， 我们有留言信箱的现 在， 是啊，他们可以留 无所事喵喵喵咁咧，咁同埋最近我都开始咗拍啲 reels 啦，即系开始有啲唔同嘅形式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哋啦，因为我哋个 podcast 嘅初衷系想讲多啲 architecture related 嘅 topics 啦。咁呢个年代你基本上系唔可以唔跟住 algorithm 走啦。咁、所以尝试一下有啲唔同嘅 format 去宣传下我哋嘅 channel， 同埋讲得好好，我觉得，所以大家支持。 是我的突破来的，其实我很怕面对镜头。就是我觉得怎样录我们录 podcast， 我不是真的对着镜头讲东西。 轻松一点，即是我们两个对着两个嘛，但是你要自己录着自己是很难的。 我会有种、就是你所讲的怕 cringe， 就是怕人家会觉得我很 cam。 没有的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年代这件事是最不应该发生的，就是 cringe 比较高。 好啦，咁其实呢一集就差唔多啦，即多谢大家收听一路支持我哋啦。其实我哋都就嚟四周年啦 ，Can you believe it？ 系啊，就 系 四年，真好快啊！开始做嘢之后，所有嘢都高速进步。 系啊，我哋好大部分人生都做紧 podcast 啊。 系， 咁所以今年我哋都好努力去，其实我都几好。今年年头我哋开始。努力去做，然后就真的有个回馈在这里。我们会继续努力，现在我们回归了，会开始努力做多些 content 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分享给你的朋友，铺下 story 听下我们啦、大家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 啦，就是 nothing.much.office 啦、可以在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上面找到我们、希望你们会给正评啦，五粒星星啦，和响起你的铃铃。咁呢一集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